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秋辉。我们说现在呢，演员呐、歌手啊，跨界当导演的事儿呢，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哈。那最近呢，吴克群呢自己要当导演了，并且呢出演了自己的电影《为你写诗》。不过呢，今天介绍的不是吴克群，我们介绍的是之前由郑恺主演的大型武侠传奇电视剧《国士无双黄飞鸿》。那该剧的推广曲《岁月无影》呢，也是由黄飞鸿一角的扮演者郑恺现身啊，演绎乱世儿女心、坚定信仰、为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热血青春，重现江湖传奇。所以，让我们有请郑恺带给我们《岁月无影》，听听看吧。 在世道取经，年复一年的光阴，全无踪脚无影，眼不见心不静，再回头只剩自己。慢慢冰冷我的热血，慢慢想起你的唇边，岁月是白驹，岁的是回忆。脚迷到风里，不过是年少意气，情书上的自己才是天下无敌，模糊了我的眼睛，默默练习黯然销魂，转身、哦、月影是泡影，想念越伤心，全力去抱紧你，岁月无踪我无影，在无底的分水岭，血脉奔涨的呼吸，开天辟地的神奇， 岁月无影来自郑恺。没错，编曲呢运用了竹笛、古筝等中国的传统乐器，融入了经典的主题歌《男儿当自强》的耳熟能详的旋律。而素有中华小曲库之称的郑恺呢，继之前参与了《蒙面歌王》《印象歌喉》之后呢，再度以清澈磁性的嗓音啊，深情富有张力的演唱，致敬自己儿时的偶像黄飞鸿。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你还喜欢吗？没错，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真诚的唱出了面对梦想的一种勇气和面对生活的一种倔强，用满心的热血，用骨子里的燃，努力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郑恺对于这个歌唱呢，对于自己的唱片呢，真的是这个出品量会是比较少的哈。那么这么有实力的嗓音，我们也希望之后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全新的作品吧。好了，那么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一说到生日 party 呢，我们耳边就会想起那首生日快乐歌哈。但是呢，那样的一首歌曲会是比较温暖的，比较柔情的。那下面为你们推荐的这样一首有一种酷炫十足的电音感觉，我们听听看，来自刘维的一首歌，叫做是 Happy Birthday。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让那日出日落，让那万物皆即可，拒绝沉寂的冷漠，揉碎你我的隔阂，装开心中的旧歌，牵手与远方。心刚的手心与心没阻隔，爱就爱原本的我。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花的美好呢，在于绽放的过程，所以人人都会向往生于夏花之绚烂。其实人生呢，也有花期盛开的凋零，谁都不能永恒的精彩下去。但是呢，只要抓住生命当中哪怕只有一次的绽放，去尽情的享受就够了。而如今的陈洁仪呢，正值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下面这样一首绽放呢，也是能够体现她此时此刻快乐生活的一种状态。所以听听看，来自陈洁仪带给我们的一首绽放，听听看吧。 紫色的火穿越夜的云朵，流星一样飞过雨的线索，繁华碎落，打开平静湖泊， 与阴一样，寂寞远去的我，另一片水面小摇晃，每一刻水珠一绽放，在生命最美的地方。打开平静，湖泊繁华碎落，雨的线索，流星一样飞过，穿越夜的云朵，紫色的 2018年呢是陈洁仪出道的25周年啊，那此次的全新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呢，也是给自己出道25年的最好的一份礼物了。那么据了解呢，这张专辑呢也是陈洁仪携手制作人柯桂明以及编曲冯文甫等老朋友再次组合成音乐铁三角阵营，与各位乐手老师们一起录制，并挑战 Live Cities 录音室同步录音，打造一种身临其境的音乐之旅。那也希望能够听到陈洁仪这张专辑的朋友们呢，可以感受到陈洁仪式的温暖细腻的抚慰，也祝贺陈洁仪迎来最美好的年华，未来音乐之路也是期待满满呐。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生活呢总是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是最后那些遍体鳞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 Sway， 掌声有请。 Sway, sway. Give up, we are the chicken.

头，钻的心痛，以为反省他就回头，可惜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金玟岐收录在自己《完美世界》当中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特别有故事的歌啊。歌的歌词还有他唱的感觉呢，都是很心酸的。那这样一首歌呢，也是真实的写着他的住所楼下的一对中年夫妇的故事，彼此呢是不认识的。然后呢，家里正在装修，吵到他都想去敲门骂人啊，他就突然来了灵感，就把这件事儿呢写成了一首歌。那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呢，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首作品，是吧？好了，感谢金玟岐。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掌声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流行音乐中有很多跟雨有关的歌，范乐团的新歌《想淋雨就别走》很戳心。想去的地方有很多，无关行程，无关风景，虽然对你的感觉像天气有那么一点不确定，但只要结伴同行的人是你就好，相同的情绪和故事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范乐团《想淋雨就别走》。 真正的言语分不清心几句，又触动到谁的心，温暖了怀疑，然后认定是你，或是我自己对你太美丽太沉迷，在寻常不过的话语听起来是事情怀疑，窗外雨天将我们之间恋爱之前的感觉化成了失恋。如果你少看我一眼，也许今晚就会失眠的线。好想要让你能不再不懂这些不同的自己，甚至也要天下雨声音都有你，对你的感觉像天气，有那么一点。如果说真的是 见的感觉化作成了誓言。如果你少看我一眼，也许今晚就会失眠断线。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Gala 乐队呢是一个很孩子气的乐队啊。那孩子气这个词呢形容小孩没什么意思啊，就像是形容一朵玫瑰花很玫瑰一样，只有过了孩子的年纪还能够保持住孩子们的心态和状态，才能够叫做是一种孩子气吧，是吗？所以呢在 Gala 的音乐里呢几乎听不到太过于沉重的主题，有的只是无限的快乐还有热闹。所以呢接下来下一首歌老乐迷们可以大合唱咯，来听北戴河之歌，来自 Gala 乐队，掌声请吧。 关键是谁会不顾一切的陪着你去看大海呢？那只要有人陪着，到哪儿都是去到了乐园，是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今天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林采欣带过我们的一首《宜家》。没错，爱呢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隧道，进去容易，想要出来却永远都找不到出口。瑜伽呢是内心走向成熟的努力的蜕变，有过最好的年华也要去学着独立与洒脱，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好好的领悟一番咯。好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再见的话演不了优雅，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见证的人多我一个有什么意义吗？何必让我违心给你祝福说无聊假话，原谅多年过去依旧还是学不会潇洒，毕竟相爱相杀荒废了彼此最好的年华，还记得在那个海誓山盟的盛夏，你说非我不娶我非你不嫁，我并不想看他披着婚纱拿着手捧花，想听你对他说原本该对我说的话，想得你声泪俱下，感激此生有他，台下的我只想回家，连我的瑜伽心平常，回想起那些信誓旦旦中像笑话，谁说非我不娶谁非你不嫁，所以不想看他披着婚纱拿着手捧花，不想听你对他说原本自己配合装聋作哑，过去吧，就把爱恨纠缠坦然放下，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Thank you.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想找个恰当的方式表明我们的关系无关于爱情，两颗心放在热闹的人群，意外的相遇像夜空的流星，存了好多话想说给你听，就怕你难过，最怕你伤心。也许孤单是最美的梦境，酒醉几分后我们要清醒，别对我动情，别许下约定，我怕幸福只是天边飘的雨，该如何相信誓言空口无凭，爱了恨了最后又归于平静，别对我动情，别许下我怕青春留太多遗憾的光阴，就这样前行，岁月波澜不惊，一个人走，看遍世间的风景。 最怕你伤心，也许孤单是最美的梦境，酒醉几分后我们要清醒， 别对我多情，别许下约定，我怕幸福只是天边相信，誓言空口无凭，爱了恨了最后又归于平静，别对我动情，别许下约定，我怕青春留太多遗憾的光阴，就这样前行， 超高琴技呈现针点弦奏，弓弦交错一展经典魅力，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浪漫演绎海顿、莫扎特、毗邻莫扎特故居，世界顶级室内乐团再度亮相，古典主义与现代风范的交融，奏响来自莫扎特故乡的非凡之音。10月26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雷诺卡普松携手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倾情演绎原汁原味的古典派乐音，邀您共同度过难忘的古典之夜。订票6655000。 豪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